大家好啊，又翻嚟我哋老蛇读女啦，我系蓝色， 我系小咪。 咦，今日唔见咗公主喎，有冇留意到啊？ 系，点解嘅？系咪去咗沟仔啊？唔见咗啊？ 唔系啊，因为公主咧就去咗旅行未翻，不过唔紧要，虽然佢暂别咗一集，我今日带咗个嘉宾上嚟， 带咗靓女喎， 系，介绍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Crystal 啊。 Hello，Crystal 你好啊，我记得咧圣诞节就已经过咗啦。上一集咧，阿小咪你有介绍过七个个沟女方法，唔知啲听众咧就用唔用得着啦？唔知点用唔用得着？好，我想问一下啦，我就参加咗圣诞 party， 你有冇收到啲咩特别嘅礼物啊？ 我最近就收到情趣内衣咯，即系庙街嗰啲咯，吊起咧啲毛神神，好多颜色嗰啲羽毛嗰啲咯。 哇，咁好嘅，收到啲情趣内衣。我咧就都唔系情趣内衣啦，我就收到呢啲级咯。 呢啲级咁样咁得意嘅，一阵间解释下，好，你继续啊。 喂，你讲起情趣内衣咧，你令我谂起一件事。咁咧喺未开始之前咧，我好想问下各位听众啊，有冇试过玩风 sex 咧？又或者咁讲，有冇曾经谂过，或者有女仔主动引诱你，或者诱惑你玩风 sex 啊？如果答案有嘅话咧，大家有冇谂过，其实佢背后系有动机嘅咧？好，以下落嚟咧，咁请大家留意一下一个女仔同一个男网友嘅电话对话啦。Jamie， 我咧而家着紧咧你寄俾我嘅情趣内衣啊，仲有个震蛋好得意啊，好中意啊，多谢你啊。 喂，思思，你礼物就收咗啦。我哋傾咗半年偈，我又应咗你嘅要求，将我张相 send 咗俾你。我哋几时可以见面啊？可唔可以见啊？ 好衰呀你，做咩咁快想见人哋啫？唔通你挂住我？点解咁想见到我先？ 唔系呢，你明明我哋男仔啊，其实真系好辛苦噶。我每晚同你傾电话，我哋足足傾咗半年电话啦。我真係好难受啊。我好似同緊一个自己諗出嚟嘅人讲电话咁。我好辛苦啊，我好想见你，好想触碰你，好想感受到你嘅存在啊。你明唔明我哋男仔㗎究竟？ 喂呀，你唔好咁啦。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咁我咪喺呢度满足你啦。如果我咁样同你讲嘢，会唔会令你个感觉舒服啲啊？你令我一刻，我真系好想要，求你啊，俾我啊！ 好辛苦，冇停啊！我求你啊，继续啊，冇停啊！快啲啊！ 好正啊，好爽啊！ 好精彩啊！呢个故事，我其实咧真系咧，我自己咧一听完之后咧，第一次都忍唔住笑我自己。 好正咯！我即刻 咁样咧，即刻听到都有高潮啦，系咪？ 系啦。 点啊？你哋嘅感觉系正系咪？系咪好精彩嘅演绎？ 好精彩！谂风 sex 嘅精髓可能就咁啦。唔知啲男听众系咪已经硬硬地啊？ O K， 风 sex 你哋听埋古仔应该就听完啦。 咁呢个古仔坚定流噶， 梗系坚噶啦，真人真事嚟噶。 咁究竟个女仔嘅，即系其实佢咁做系想做咩？即系佢就系为咗唔通就系为咗呃嗰啲情趣内衣？ 应该唔会咁简单啩？呃情趣内衣，搵求其自己买都得啦。 其实个女仔咧就真系有动机嘅。各位男士听住啦，当有一个女性，去主动识诱你玩风 sex 嘅时候咧，可能并唔系一件好事，唔好以为自己好吸引，所以个女仔会咁样做。 我谂在座嘅男士咧，都应该会可能都会比较醒嘅， 因为咧，其实个女仔咧 可能是玩弄感情，浪费你的时间，甚至严重的可能你的银包会因为这样而带出血，所以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吸引。 但是很多男仔都其实觉得以为双方有需要去玩的，即是做一个点是这样的。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夹把随家调，真的随时随地要哇你啦嗌啦一起做啦，不会这样的嘛，哪有这样可能啊，一定是有些着数拎了先。是啦。 讲开 phone sex 呢，记不记得好久以前有个 HongKongChat.com 呢，专系啲男仔系玩 phone sex 咁印象。 咦，呢、這个我以前都有上呢个聊天室 喎。我冇啊，你哋两个有冇啊？ 我有玩过呢个聊天室， 系啊，都话多唔多嗰啲人聊你哋啊？ 就真系 phone sex 嘅，真 多唔多啊？ 大部分都系咯，我觉得。 有啲直接同你讲打字话，喂，不如我哋 phone sex 咯。其实以前都唔知系咩嚟嘅，跟住咧我就系一次错误嘅联络上呢啲咁嘅网友咧，先知道原来乜嘢先叫做 phone sex 咯。 我其实都有一个男仔系类似 phone sex 嘅。咁佢把声其实有啲似少爷尖噶， 哇，好吸引啊，好吸引啊， 佢个样都 OK 嘅。咁我哋后有出过嚟见，咁就即变咗唔算真系风声，即变咗嗰个系真系算系一个暧昧嘅朋友啦。 哇，咁其实冇发生过任何 sex 噶，即系除咗风声之外冇啦，真系 差啲有，但系冇嘅，系啦。 哦，咁其实原来风声对于一个男性嚟讲咧，都系一啲系好诱惑嘅一啲举动嚟嘅， 应该都好有幻想空间啦。 咁你就听把声，好似你头先咁样，我谂啲男士都好多 已经挑起咗佢嘅性欲咯，睇嚟。 哦，你讲起挑起性欲咧，我又谂起一啲嘢。 咦，谂起咩啊？ 喂，你哋咧平时即系搞嘢嘅时候咧，你我想问一下，你哋咧最敏感嘅部分喺边度？又或者应该咁讲，有啲咩部位咧系可以挑起你嘅高潮啊，或者性欲噶？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可能即系答啲答案都系头发啊，颈背啊。甚至可能手臂都系嘅，有啲人咁或者大髀内侧啦，我谂呢啲都多数比较多人会去认同呢啲系一个敏感点嚟。 有一个我觉得肯定系嘅就系乳头啦。 哦，呢个应该都大部分女性都系因为乳头， 粉红色乳头， 粉红乳头， 下一句应唔该。 点到篮球 可以帮我求啊嘛，唔记得 系咩？系类似系咁样样啦，有几多个系粉红鱼头啊？讲真的，你翻去望下， 几多个啊？ 咪自己今晚翻去检查下冲凉嘅时候，究竟你自己系咩颜色？ 记住啦，遇到拼面嘅就要执粉色啊！ 你应该话埋啲男听众咧，今晚好啊，夹一夹你自己旁边嗰个伴侣，究竟佢系咩颜色啊？ 好，咁最近网上面咧，其实就原来有个网咧就话。原来有六个地方咧都可以勾起，即系可以挑起大家嘅性欲嘅。咁除咗我哋头先玩风声， 你讲紧系可以挑起女性嘅性欲啊？ 系啊，即系咁。首先我讲， 有男性得唔得噶？有啲 部位原来男女都得噶。嗱，首先我哋头先讲嗰个乳头啦，原来系男仔都得噶。 吓吓， 咁呢个你知唔知啊？ 呢个我都知，因为我以前我都见过男朋友，佢都好兴奋嘅，会即刻变硬咯。 我觉得一啲啲咯。 咁如果佢话如果如果你其实系用手指咧轻轻咧抚摸佢嗰个乳头嘅周围咧，跟住佢会开始震嘅，原来咁你就即系佢会颤抖，即系震一震嘅。 哦，即系打个冷震，咩意思啊？咩意思啊？ 但如果你哋会系点啊？ 会打冷震啊？ 我就未应该， 即系挑起咗你啦呢个部位，你会唔会挑起先？ 我谂。大部分人都会，但我自己就应该唔会咯。 呢个其实我都中嘅。咁如果系咧，我 feel 到如果你挑起咗我咧，咁我就会硬咗啲咯。 喂，你话乳头啊？其实我自己咧就唔会嘅，呢个部分亦都唔中嘅我。但系咧，反而咧有一个部分咧我就中啦。大家估下喺边度？ 脚趾公。 你 讲错 添， 脚趾公拉西系咪脚趾公拉西？ 佢真系成日中意选凤罩之啦。 系啊，真系俾大家 ，sorry 啊，其实真系嘅，因为咧，其实喂有根据噶，你知唔知啊？根据网上面去讲咧，原来女性咧，我唔知道男女都可能系啦吓，总之就系大拇指啊吓，脚趾公呢个位置咧。 其实咧同呢个阴部啊系贯通住，系一条隧道嚟嘅。咁咧就好似一个反射区咁样。当你选住佢嘅脚趾嘅时候咧，原来成件事咧你就好似直接掂你嘅阴部份位置咁样嘅，就会刺激到佢啊，就即刻会可能湿啊，或者可能会打冷震啊咁样。总之言之，脚趾公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敏感嘅部分，所以咧你会留意到啦，好多男性睇 A V 嘅时候咧，啲男人好中意系啦，啲女优咧好中意咧选啲男仔脚趾公。 系啊，我都其实都见过咧，啲女优咧选男人嘅啲脚趾公嗰阵时咧，哇，佢兴奋到好似。 是啊，冇错，就可以打 Q 一支咁。而啲男人咧都即刻会打打个冷震啊，或者可能即刻勃起。 我考下你啦，你知唔知 Q 一支点解啊？ 好舒服咯、 啊！哇，咁犀利嘅，好啦，冇嘢。 我系男人都知噶啦，你睇 A V 系啊， 我以为女人唔知嘅添。 吓、啊，你好侮辱我啊！ sorry， 我唔知啊 ，sorry。 好啦 ，OK， 我哋再讲下一个部分啦，呢个神秘位置。小咪，你嘅神秘位置喺边啊？ 脚板底啊， 咦，同脚趾公好近喎、 啊，系、啊， 不如讲下脚板底点解你会好舒服啊？ 因为咧脚板底咧，其实系咁嘅，脚板底第三只脚趾咧压住嗰只脚嘅话咧，其实就会会刺激到嘅。如果男仔啊，原来 而家讲紧你。而家讲紧你，你可以讲埋男仔 ，OK 冇问题嘅。我相信啲男仔咧，可能都会想知道嘅，点样刺激到嗰、那个即意思系可以刺激到个阳具啊？ 佢嗰个位会胀啊，因为如果你喺佢第三只脚趾嗰度咧，慢慢咁按摩啊，咁佢会胀，就可以挑起男性嘅情欲。 系咪又系关于啲反射区噶？其实？ 应该系啦，不过你有冇试过用啲招咧去挑引你啲男伴咧？ 我就冇啦，但系咧原来可能真有根据，因为我好多时睇电影咧，好多嗰啲男即系嗰啲女士啊，好中意喺个台底下边咧，蒙即系着住下高踭鞋咧，就去撩一撩佢啊嘛。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啦，可能真系所以有呢个可能性，又真系唔出奇。 我未试过，所以我都唔清楚。 我试下有男朋友嘅时候咧，我去试下去撩下脚板底，睇下佢会唔会即刻勃起先。仲有啲咩特别位置啊？ 哇，原来咧仲有一个咧，我其实都唔系好估得到噶。咁咧就原来系肚脐啊。咁可能咧大家都唔知啊，同我一样啦开头。咁啊肚脐咧，原来咧同一个女仔嘅阴蒂嗰度咧。就有好多好似嘅嘢嘅喎，咁咧原来咧佢哋两样嘢咧个组织形成咧，其实咧系有一条神经线连结噶， 哦，即系直通嘅， 系啊，好似一条隧道。 咁都唔难估嘅，因为你生 B B 嗰阵嗰条脐带系连住妈妈噶嘛，即系嗰个子宫嗰条带， 有可能系嘅。 哦，所以当你可能喺肚脐附近打圈圈嘅时候咧，就会好似直接间接咁样刺激紧佢嘅子宫位置啊。 我好惊人揿我，但系我肚痛。 佢唔系揿嘅，佢系其实好似拗拗啊，或者令到你好似有少少痕啊咁感觉， 系啦，轻力啲啊。 哦，咁所以话咧，其实原来唔系个个女性都得嘅，起码呢一个部分咧，对史咪嚟讲咧系绝对冇效嘅。 你有冇效？ 我又真系未试过俾人揿肚脐，因为我谂好多男士都应该冇谂过，原来肚脐呢个位置咧系会挑起女性嘅性高潮啊！呢个部分， 唔系佢话咧，仲会呢个部分咧咩会激活呢个 G 点噶？ 喂，咁男士一定要试一试、 啊，绝对有快感啊！ 冇错啊，喂，因为可能啊，我自己都未试过有男伴咁样去整我肚脐， 唔系因为其实我都冇谂过，原来肚脐。冇乜特别嘅地方，原来反而系令女性性高潮， 咪咯， 嗰个机会率系咁高嘅，同埋直接讲话系有 G 点系咪？ 系啊系啊，呢个讲啊有 G 点啊，咁咧仲有另一个部分啦，咁我都唔系好谂到呢、這个，咁我相信大家咧都首先咧第一样嘢咧会话，如果系引起呢、這个性欲嘅话咧，咁大家都唔会系考虑嘅因素之一嘅，即系呢个样嘢就系鼻头啊， 鼻头 系啊，原来咧鼻头這個呢个咧就系、是、连接咗好多呢、這个神经，有好多呢个神经末梢嘅。 哦，因为面部有好多其实神经嘅，而鼻头咧就系其中一个包含咗最多面部神经嘅一个位置。 系啊，咁咧我觉得咧佢啲男士有福啦，因为咧呢、這个。 這個神經呢它包括了呢是一個勃起的組織。 即你话鼻头其实系当你扫个鼻头嘅时候，其实某程度上就好似直接去挑逗个男性性征咁嘅意思啊？ 冇错啊，咁但系咧鼻头嗰阵时咧，其实亦都会咧去勾起女仔嘅性欲嘅。 喂，咁样好危险、啊！我终于知道点解啲男仔咁中意咧，一埋嚟锡锡下嘅时候咧，就中意扫扫鼻哥啊咁样，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就喺度挑衅紧佢 嘅 性暗示。 我有呢 个习惯 噶，我中意锡下，即系锡下自己个男校，跟住可能块面轻轻咁用个鼻尖去扫下佢咯。原来呢个咁样可以刺激到。 但反而咧，我其实都中意有呢个感觉嘅，因为我会觉得个感觉可以有呢种感觉系带入一个气氛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会令到 即反而我哋女仔会觉得系 sweet sweet 嘅。 系啦，系啦，咁就会带动咗我一个气氛。想做呢样嘢，不过咧呢样嘢咧，我劝大家咧都唔好话即系做咁多啦，因为咧原来咧佢讲咧有一样嘢嘅一个 terms 咧就叫做蜜月鼻窦炎啊，咁咧原来咧佢大家喺度成日触碰嗰个摸嗰个鼻啊，当情侣摸嗰个鼻嗰阵时咧，就摸得多咧就会产生鼻塞噶。 哦，所以就都唔建议大家磨得太多，系咪咁嘅意思啊？ 都系噶，咁我觉得适当嘅应该会 O K。 或者个意思系你冇系咁刺激你嘅鼻头啦，唔该你唔好咁。 如果唔系我会有鼻窦炎噶， 即系你唔好谂住另外一块咁系咁刺激我个鼻頭。 喂，其实咧我好惊咧咁嘅伤风又抹鼻涕嗰阵时咧。 哇，好呕心啊！呢件事，喂，成件事其实系充满住诱惑嘅。你俾一讲一讲之后话抹鼻涕咁，大佬哇，完全破坏晒，破坏。好啦，最后一样，我想讲有一个位置咧，我相信可能啲男士都知道，就是呢个尾龙骨嘅末端啊，可能咧就啱一啲中意肛交嘅男女咧就应该会知道啦。如果冇呢个习惯咧，就应该未必知道啦。原来咧尾龙骨嘅末端咧，其实都好似系有一个位置，即系。如果按压嘅时候咧，其实系会直接刺激到咧女性嘅性征噶。咁亦都好似係一个类似一啲你当係一个点对点咁样啦，一个反射区。当你用掌心轻轻按压女士嘅尾龙骨末端嘅时候呢，其实某程度上呢亦都好似直接咁样刺激緊佢嘅性征嘅。 嘩，就係、是、呢度呢仲讲喎，佢呢原来呢有九成嘅女人呢係因为有男仔呢係做呢个动作嗰时呢係达到高潮㗎。 即係刺激到就会有。 喔、即係其实男士嗰、那个反应可能会比女士更多，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即系女，即系好多女人原来刺激到就差唔多成九成，即系大部分人应该都得嘅。即系呢个位置可能系好 sure 会得嘅咁咯。 哦，即系女性好 sure 应该90% 就中噶啦，一定有性高潮噶。 冇错啦。 哇，咁哇，真系，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系咩感觉啦。即系我而家咧，成晚咧就喺度讲紧呢啲性高潮啊、情趣用品啊，跟住又啱啱听完一个， 哇，我见到你好似咧，哇，成身庆合合咁样， 好完之后， 即系你明唔明嗱？风 sex， 我唔知嗰位男听众听完嗰个风 sex 嗰段。嗰段对话之后咧，有啲咩反应啊？即系我而家咧就直接有反应啦。如果而家大家都在场嘅话咧，相信大家都见到我面都红晒啦， 流晒汗添啦你。 Albert 嗰个系红都面晒。 啊，系红都面晒。喂，大家不如就咁啦。嗱，呢一刻咧，我哋休息一阵间。讲完而家讲咗呢六个性高潮令女性性高潮嘅位置啦，咁希望各位男士咧可以翻屋企试一试。 咪就头先有啲部位男女都得嘅，咁女方都去试下。 咁啊，祝大家咧系啦，试下呢个啦， 不断有刺激嘅， 系啦，尤其是圣诞节咧应该可以 快感， 系啦。 下一年嘅圣诞节啫嘛，系咪？下一年嘅圣诞节唔系啊，应该系情人节啦，情人节啦，冇错啦。好，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讲啦。